在朝鲜少年团成立71周年之际，全国少年科学幻想文艺作品及模型展2017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6月2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青年同盟工作人员、教师和学生少年参加。本次展会有优秀的科学幻想文艺作品、模型和程序展出，共达350多件。